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深秋的日子里呢，北京非常的多雨啊。每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找一些比较安静的音乐来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呢，我们会来聊一个在我们的节目中可能比较少涉及到的音乐的种类，那就是古典音乐啊。古典音乐听上去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一点远，它好像比较精英，比较高端，但其实呢，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京津冀地区，现在的古典音乐的活动还有演出已经非常非常的接地气了，而且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近。那说到古典音乐呢，其实古典音乐对于人心灵的疗愈作用啊，我也看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一些研究。我记得好像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他们会在地铁站里通过播放古典音乐来有效地降低街头的一些冲突，甚至是犯罪率。这就是古典音乐，沁人心脾、润物细无声地对我们人的心灵带来的这种疗愈和这种感化。那我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里的，要跟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京津冀地区古典音乐的活动和演出的嘉宾。那这位嘉宾呢，非常的特别，他的身份呢也非常的跨界啊。他曾经是两家行业的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的高管，那现在呢他还是在做管理咨询和危机公关的工作。他曾经是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顾问和品牌顾问。那这些行业呢，听起来好像跟音乐、跟文艺，尤其是跟古典音乐都毫不沾边，但他现在不仅是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发烧友，他也是古典音乐这个行业的一位从业者，也是古典音乐的推广者之一。林健先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林先生做客我们乐行京津冀节目。刚刚介绍了您之前做的一些工作啊，感觉跟音乐跟文艺圈都挺远的，但是现在就我和林先生认识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这场音乐会呢，它就是不仅有音乐，还有对于这个古典音乐的解说和讲解。那当时我们也有短暂的一个沟通，也是因为林先生的加入，才让古典音乐的推广，我觉得有了更多新的方式吧。所以我一上来就特别想问一问林先生啊，就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初心，就让您就跳出原来的这个圈子，成为了一个古典音乐的推广者和从业者。当然了，我也知道您策划和组织了很多国事啊、外交啊，还有著名机构和企业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音乐会。想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个跨界的故事。 好。就是任何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呢，往往都是要讲机缘的。那对于我和古典音乐来讲，它一切的发源都是源于一只叫小白的猫。 一只猫啊。 对，在2018年5月的时候，我领养了一只英短的银渐层。它原来的主人是一对古典音乐的演奏家夫妇。就是我们现在琥珀四重奏的宁方亮和杨一晨。由此有了一些关于猫的一些互动，什么适不适应新环境啊，有没有应激反应啊。后来我也去听了他们的现场音乐会，觉得很精彩，就介绍了一些资源，帮他们实现了一些演出。后来就应他们的再三邀请，加入这个团队，成为正式的一员，帮他们负责对外的演出和市场工作。也由此认识了大量的中国最优秀的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 而我的朋友或者说原来的圈子呢，又是那些个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所以也就应他们的邀请策划了一系列的高端室内乐演出，当然也参与了和组织了一些最高规格的国事外事演出，也算是为中国的外交对外交往尽一份绵薄之力。 嗯，其实说到这个古典音乐家啊，我觉得离我生活第一有点远，第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都很神秘，可能由于他们的这种专业会让他们离市场也远一些，那这个行业呢就更需要像林先生这样有管理有市场推广这样的经验的人才加入，来帮助我们中国古典音乐的推广。当然了，刚才也说了，我和林先生相识呢也是在一场比较特别的这个古典音乐会上。说它是古典音乐会，其实古典音乐最好的最准确的翻译是经典音乐，对不对林先生？ 对啊， 就是它是经过了时光的检验留下来最好的那些声音。那现在呢我们也会去听一些现场的音乐会啊，当然网络上呢有更多的资源，有这种直播的音乐会啊，无论是单人的多人的乐团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古典音乐市场的现在的状况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嗯，好的。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的兴衰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时代背景作为依托。 嗯， 所以我们谈到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现状呢，可以先从国家的一个政策导向和行业的发展环境这方面来去谈起。那随着最近的一些个双减政策的深入的落实，很多家庭都感受到了这场教育变革的力度之大是建国以后从未有过的。 嗯， 在今后的校园教育中呢，会逐步的放弃旧有的这种应试教育模式，转变为注重这个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倡导孩子的个性化发展，鼓励孩子多发展兴趣特长，注重个人对艺术鉴赏力的塑造，也就是审美能力的提高。所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会成为未来学生考核的一个大的趋势。那在素质教育课程中呢，音乐类的培训项目占比最高，近30%。那今年呢，中国音乐教育培训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大关。那其中在线音乐教育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近100亿元。那么国内的音乐教育培训的机构近30万家，但他们都还没有形成规模，品牌比较分散，区域性强，而且行业竞争的这种格局是高度分散化的。 嗯，哎，说到这个音乐教育啊，其实我们小朋友学的这个钢琴啊、小提琴啊、长笛啊，这些都是古典音乐乐器， 对， 是吧？ 对， 就是我们小朋友学音乐、学器乐，其实就是在学古典音乐，所以我们离古典音乐一点也不远。 对， 嗯。那讲讲我们现在就是中国音乐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规模和情况吧。 嗯，那么根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个统计数据来分析，到今年为止，中国学琴儿童的保守的估计也在3500万人以上。 嗯， 那接近了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是被誉为音乐之国的奥地利人口的4倍以上。 嗯， 那还有一个逐渐兴起的成人音乐教育市场。那有些收入提高了一些消费者，他希望补上童年时没有实现的这种音乐梦。 嗯， 这对于音乐教育培训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利好现象。那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乐器产销国，大量乐器出口国外。那么在2019年疫情之前，那么出口额就已经达到了17亿美元。 嗯， 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的渗透率只有4%，这个4%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那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 哎，我想问一问啊，这个音乐教育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啊？ 渗透率一般就是能够触及到音乐教育这样的一些形式和课程的人口的比例，占你整个人口基数的一个百分比。 明白，明白。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情况，大家了解以后就知道了，中国的音乐家其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有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而且还逐年稳步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有市场需求、有教不完的学生。 嗯， 那中国也确实率先做到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所以在国外很多音乐家丧失了大量的演出机会，甚至失业。 嗯， 啊，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的这种情况下，那中国的音乐家们早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演出，所以让世界的这些同行们羡慕不已。 嗯，听林先生这么一介绍，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家真的是非常幸福啊。第一，就是受众的数量，绝对数量真的是无比大，比这个就叫音乐之国奥地利的人口要多得多啊。第二，就是因为我们疫情管控也非常的得力啊，现在很多的演出啊、音乐会啊都已经恢复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音乐家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现在我们古典音乐的演出市场，尤其是在京津冀啊，您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从全国来讲啊，在2019年，还是说我们讲疫情之前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那全国现场演出类的这种收入已经500多亿元人民币。 嗯， 那其中音乐类的占比是10%，而它的消费主力是90后。 九零后， 对对，占整个这个观众群体比例是55%。 嗯， 他们主要消费的演出类型是音乐会、音乐剧啊、还有演唱会，这是主项的。那么古典音乐类的演出没有什么具体的这种票房的一些统计，应该是不到8亿元。 嗯， 也就是说，一个人说今天要去看现场演出，那么他只有1.5%的几率啊，可能是去听古典音乐的。 哦，就是其实去看音乐演出的这个蛋糕还挺大的， 嗯， 90后也占比挺高的，但是可能更多的人去听摇滚了，去听流行了，而真正走进音乐厅去听古典音乐的，只有1.5%。 对， 哦， 基本是这样一个比例。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3000多万的琴童和他家长， 嗯， 啊，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在新建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古典音乐演出市场规模会这么有限？那对于这种形式，那么观众的接受度又这么低，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的问题。那从音乐家来讲的话，要如何用优美的音乐来去吸引和打动观众？那对于很多演出院线和像我这样的演出策划人来讲， 嗯， 如何在古典音乐和观众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桥梁，组织策划好音乐会来吸引观众？那对于观众来讲，我们想说的是，古典音乐没那么难懂，那它是一种高雅的享受和熏陶，音乐无时无刻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不必人为的去制造我们和古典音乐之间的一种距离感，要亲近他，享受他。 嗯，哎，林先生，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这个推广者，您肯定跟很多的家庭大人小朋友去推广过，说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吧，您得到的反馈怎么样？就是您觉得就比如说我不是琴童，因为有很多的琴童的孩子他是会主动要求说，哎呀，我能去看一个朗朗的音乐会，肯定对于我练琴就是非常有那种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比如说你身边的孩子就是没有接触过乐器的，去听了一场古典音乐会，您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呢？ 只要去现场听过的人的反馈还是不错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去听。 哦，就是走进去这一下挺难的。 对对对，所以让所有的这些个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学生也好，能够去亲近音乐会，尤其是去现场聆听音乐会，这是现在是最要去解决的问题。 嗯，但是林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也有看就北京的一些演出，比如说这种古典音乐的，然后比如说在国土举办的， 嗯， 他会有一个观众要求， 嗯， 3岁以下不能进入， 嗯， 这个您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吗？ 因为国土这几场音乐会就是我去来去谈的，整个过程我太清楚了。 嗯， 那么 他是怕小孩子在现场吵到音乐家吗？ 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啊，就是他的自控力还是比较差的。 嗯， 尤其是这个像3岁以下这种状态，还都是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情感和需求，他有时候就是哭闹，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对周围观众的这种聆听的感受是极大的一种破坏。 嗯， 所以这是非常忌讳的一点。 因为我们一说到古典音乐都觉得它是一个严肃音乐，就很严肃。 嗯， 我知道比如说像在奥地利啊，或者像这些音乐大国，像我们如果去听新年音乐会都必须着正装的。 嗯， 就在您眼里古典音乐有这么严肃吗？ 但最起码着装不能随意，这 不能穿大裤衩子进去。 啊，对，因为这对于音乐艺术本身是一种尊重，对音乐家们也是一种尊重。 嗯， 他有时候你的着装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礼仪规范。 嗯， 这下意识就会 能够行为举止优雅一点。 嗯，但确实像林先生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好的音乐家，这么好的人口的基数啊，其实我们差的就是让大家走进古典音乐厅这一下。那古典音乐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非常的沁人心脾，对人有非常好的影响。像我刚刚也说了啊，就很多国家会用它来去降低街头的一些犯罪率或者一些冲突的。那除了我们听觉的享受之外，您觉得古典音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好处吗？您可以跟我们展开了讲一讲。 因为人性本身呢，它都是所谓的趋利避害的。那么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音乐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是有益的，它是有很多实际效果的。 有效果的。 对对，很直接的效果。比如说音乐能够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还能够协调大脑左右半球，从而促进人的智力发展。所以它常被用于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胎教时候听莫扎特的音乐，对吧？甚至还有人列出了这种胎教的十大必听曲目单啊。当然在我看来，这可能是 就是这个妈妈在怀孕之前都没听过古典音乐， 习惯性来讲总是练一个十大四大什么诸此类的，但其实未必，对吧？那主要还是音乐用来调节心情的，而且呢，音乐也用来被这个用来做改善智力障碍儿童的一些能力问题。那这方面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聪明的人之一。但在他幼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在学校的成绩很差，以至于他的小学老师曾经要求他的父母带他离开学校，因为他实在太愚蠢了。老师呢觉得在他身上去花费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对于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那学校呢也建议他父母尽快给他找一个简单的体力活啊，长大以后好有一个这个自食其力的营生。但是呢，他母亲并不认为爱因斯坦笨，对吧？他没有听从学校这种建议，而是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那爱因斯坦也非常喜欢小提琴，那可以说音乐有效的去启迪了他的心智啊，帮助他日后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那么在爱因斯坦本人也说过，他如此聪明的原因就在于他经常拉小提琴。爱因斯坦是最喜欢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他的朋友也说，爱因斯坦经常会在拉小提琴的过程之中寻求解决难题的思路。所以这个应当多带家里的孩子去音乐厅听音乐，或者尝试着学一门乐器。 我们经常说啊，说就是音乐改造大脑，就比如说你去弹钢琴，双手弹琴，其实这对左右脑的开发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对于我们孩子教育和大脑发育的一个帮助。其实我们现在国内还有专门的这种音乐疗愈科，我知道专门是治愈那种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的儿童，通过音乐去打开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这种小朋友通常是不怎么交流的。对吧，林先生？ 对对对，那后面我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音乐其实还能够影响人的一个人格。因为情感培养对于人格成长是至关重要的，而音乐包容了人的情感的各个方面，所以它能够有效的去铸造人格。那现在医学证明音乐能够直接作用于这种潜意识，因而在心理治疗中具有特殊的一些功效。音乐活动相对是一个有序的一种行为有助于这种协调身心，然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会被应用于这种行为治疗。那比如说这个演奏者是要经常合作的，那不同的乐器声部之间要有章法来去体现这个乐曲的这种起承转合，这需要参与者服从曲调，尊重自己的合作者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营造出这种音色优美的和声和乐曲。所以呢，我认为音乐也是一门非常典型的这种合作的艺术。所以对在校学生和青年朋友来讲的话，也应该去音乐厅多听音乐会有助于人格的养成培养合作的意识。所以也特别提倡学习音乐的人多去与人合作去拉室内乐。 是帮助这个我们社会化进一步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社会更讲协作。 真的是这样说起来，音乐真的是对我们生活太重要了。我听说这个古典音乐还有什么效应是吗？ 对的，这个后面我会举例子因为要讲的话就是说，音乐对于人的这种影响，它分为瞬时影响和持续的效应。它是连接所有情感、精神和身体的元素。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情绪，同时还能够引起我们的一些生理反应。 嗯， 在特定的这个环境里，它会增强和削弱情感，从而达到这种情绪调节的效果。举例说，在有仪式感的活动中，就会有专门的乐曲来提升这种庄重感。那在我们民间传统中，一听到唢呐响，我们就知道要该随礼了。是吧？ 嗯， 还有个别情况，比如说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在任何场合的话，只要听到英文歌曲 Hero 啊，就会情绪失控，泪流不已。 嗯， 所以说明他的这个乐曲对于人的这种情绪影响有时候是非常大的。那在比如此时此刻的话呢，已经马上要进入这个城市交通的晚高峰时段了。 嗯， 那我有个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你此时还在听这种快节奏感的音乐，就会和归途中这种拥堵的迟缓形成反差，容易形成急躁、焦虑，是吧？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这种路怒症。 嗯，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一张古琴曲的 CD 来听的话，那随着古琴这种舒缓空灵的声音，你的心跳就会放慢下来。那随着琴曲呢，把你带到一种幽静古风的一种意境，你的心境就会很沉静安详。 啊， 不会被周围拥堵的这种环境所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成年人在这种现代生活这个节奏快压力比较大的这种环境下，也应该多去音乐厅听音乐会，来改善这种焦虑的状态，放松心情，愉悦生活，也让我们生活多一些高雅的仪式感。 嗯，都在说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城市森林的这种焦虑啊，这种苍白和无力感。其实听听音乐，让自己的生活回到音乐的世界里，就是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音乐其实不仅是对人的行为有这种调节啊，对情绪也有调节的啊。而且它还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灵感。我记得好像我们的知名的导演陈凯歌就说他小的时候啊，其实没人教过他什么艺术啊，什么电影，但是他就是听维瓦尔第的春，就是躲在被窝里跟小伙伴一起，就是让他觉得哎呀，这种唯美的感觉把他延续到了自己未来的创作当中。所以音乐对于一个孩子，在一个孩子心中埋下的这个种子，真的你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朵，但是盛开的时候一定都是非常美丽的，对不对？刚才那个林先生也说了，说这个音乐其实现在也能够帮我们疗愈一些身心的疾病，对吧？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躁郁啊，对不对？ 音乐呢对人的这种情绪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的，所以适当的应用一些适宜的音乐啊，也就能够帮助治疗某些身心的一些疾病。 嗯， 比如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上海的天使之音沙龙，它是一个关爱自闭症儿童的一个机构，是由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曹鹏老师和女儿夏小曹老师创立的。 嗯， 那曹鹏老师呢是中国德高望重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指挥家，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天使沙龙他已经至今成立了好像13年吧。 嗯。 那志愿者们也是风雨无阻，通过这种义务的音乐培训，帮助很多自闭症儿童走出了这种孤独，来开始融入社会。那自闭症孩子呢，通过学习音乐也开始尝试着听说看，来感知周围的人和世界，打开了一扇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他们不仅生活能力有很大提高，那自闭症儿童家庭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改善。所以当今社会的话，这种越来越重视这种心理健康。那全世界精神障碍类疾病里排名第一的就是焦虑症，那其次是抑郁症。 嗯， 那中国又是世界上焦虑症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嗯， 按照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人公布了这样一个患病率来去统计的话，那中国现有的这样的焦虑症患者达到7000万以上。 嗯， 而在2021年，就是今年我们的一些权威数据显示，中国有高达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到我们总人口的4.2%。仅这两项加起来，我中国就有这个1.2亿人啊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疾病。 嗯，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像我们的心灵感冒一样啊，人都会感冒的，遇到点不顺的事儿，压力大了，当我们在想往上爬坡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压力啊，有一些焦虑的情况，特别普遍。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调节的话，其实呢，你就能够比过去的自己更加强大。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听音乐， 对， 特别是听 有效便捷的方式。 嗯，特

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回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那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呢，是管理咨询和危机公关工作的资深从业者，他也曾经是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顾问和品牌顾问，现在的古典音乐推广人林健先生。来，林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其实林先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古典音乐的对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对我们心灵的一些疗愈。其实歌词大意就一句话，大家勇敢地走进我们的音乐厅，去感受这种古典音乐带给大家的这种好处吧。因为确实挺需要像林健先生这样的就是圈子外的人进来，然后跟以更专业的这种视角来帮助这个行业走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啊。为什么大家会对于去听一场古典音乐会多少会有一点畏惧心理呢？我觉得我自己啊有这么几个想法。第一，就是怕听不懂啊，是真怕听不懂。你说流行音乐吧，我们听点歌词儿，对吧，还有个歌词大意。你说这古典音乐吧，第一，音乐家的履历啊什么的，他所表达的情绪啊心情啊，甚至说我们这个什么时候鼓掌啊，什么时候起立啊，什么时候 uncle 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压力的事情。林先生怎么看待就是大家的这种畏惧心态？ 这种现象是非常的严重的，应该这么说。以至于很多观众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有时候先要去百度一下这些曲目是什么一个背景，力图用文字和概念性的理解来去让现场的这种观看的感受能够有所提高。其实不必的，因为音乐就是一种享受，对吧？那么国内， 所以你们是不希望大家提前去搜索的吗？ 需要，因为音乐就是让你直观的去感受它就可以，它是用来感受的，不是让你来去教育这个作用，让你去听懂它的。 就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跟那个我们去看一个画展一样，就这幅画画的到底传达的是什么？这个画家他不会说啊，我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什么中心思想，他希望真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音乐也是一样的，对吗？ 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呢，它最终的完成都是创作者和观众本身相互的互动之后来产生的，而不是一个说创作完了，这个作品已经结束了，不是，它是要延续下去的。那目前国内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演奏家开始用导赏的形式来引领观众欣赏古典音乐。 这个导赏啊，上次我跟林先生认识的这场音乐会就有这个导赏，我觉得非常新颖。这个您跟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对。那在欧美呢，其实偶尔也有这种演奏家会与观众分享演奏曲目的背景和心得，因为作曲家在创作乐曲的时候啊，他往往是由这种乐思和动机引领进而有了调式、旋律和整体的这种曲目结构，它是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当演奏者去用语言开始讲述曲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加上了自己对这首曲目的理解和演奏的感受，它有助于观众更好的去理解音乐作品。那这种方式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它更是一种拉近古典音乐与观众距离的有效方式。 而且有一种互动感和这种亲和力。只要控制好这种演奏和讲演的这种时间比例，一般都会有比较好的现场的效果。 嗯，就是导赏听上去，因为我知道展览哈，我们有导览，就比如说带着大家把整个这个展览走完，那古典音乐怎么说演奏，然后我再去讲我演奏的是什么，会不会让大家有一种很跳跃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观众是有这种需求的。 嗯， 因为在听下一个曲目之前，我们可以从节目单上看到这个曲目的名字，但是它在我们脑海中形成这种概念是很空洞的，那需要可能通过演奏家用一种语言的方式来去做一些描绘，是吧？就是说经常我们说的时候，听这音乐都找不着北，那有时候可能演奏家需要告诉你北在哪儿。至于你最终能不能 get 到那个点，那是看你的机缘和你的心智这种领悟力了。 嗯，会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框，包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音乐家创作者他的一个生平，他当时创作的时候，他处在人生的一个开心的一个阶段，对，还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非常新颖。那对于这个就是导赏者来说，要求高吗？他自己需要非常懂音乐吗？ 首先他一定是音乐的从业者。 从业者。 啊、或者说叫我们叫音乐学的学者。 嗯、 啊、他才可能有对曲目要不有切身的这种演奏的这种领悟，要不就是有一些音乐背景的一些了解。而且不是一个说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去讲这些东西的。 嗯， 就很多事儿就是这样，说起来简单，你没有真正去亲身经历和做过的话，你讲的东西会很空洞。 嗯 嗯，而且也未必、可能会存在一种失真的状态。 嗯，听上去有一点像我们广播电台音乐台的主持人放一首歌然后再讲一讲这首歌，有点像啊，但是肯定比这个专业性要强很多。我相信这个工作应该是挺难的，因为本身古典音乐它就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完整度了。你说你去中断它，然后再去用语言去描述它的那种状态挺难的，包括你讲话的节奏、 是 你的这种语态，你的姿态，其实都挺有难度的。 所以一般的演奏家呢，有一个很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愿意去演奏完还继续导赏的人其实并不多。 嗯， 因为他需要控制好自己的呼吸啊、情绪，然后包括头脑中要不断去涌现出来下一面要讲的这些话的内容，他对人的这种其实是一种挺大的一种损耗啊、挺累，要比演奏累得多，甚至于这样， 甚至比演奏还要 累 得多啊。那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叫导赏者跟演奏者的一个很好的配合？ 嗯，最好的方式其实应该是导赏者本身就是演奏者，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他可以有很多切身的感受。当然了，就是说有些人演奏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去太多这种讲话的这种状态， 嗯，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些发烧友或者说是研究者，然后来从旁做一些这样的介绍。那、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方式。 哎，这个是一个新的工种啊。 嗯、 您看我合适吗？我可不可以去给你们当一下这个导赏员、我又可以去听一下音乐会，然后还可以锻炼一下口才。 嗯，这需要有大量的一个背景的调研和一些学习的一个过程、啊，就可以去讲了。 可以要积累一下啊。 对， 那说到这个鼓掌啊，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会有点小压力的事儿，就是据说这个古典音乐的鼓掌喊 uncle 是非常有讲究的，对吗？ 对，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在乐曲的这种章节之间，按照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种惯例是不鼓掌的。 嗯， 那可能在曲目单上都写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些观众觉得，哎，这个音色或者说声音的音调慢慢越来越低了，接近于停止状态，他就以为这个曲目结束了，就开始鼓掌，可能对演奏者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干扰，那对于其他的观众也是一种这种欣赏状态的一种破坏吧。 嗯， 所以呢，这个我倒是建议这些个观众们其实没必要有这样的一种畏惧的心理，因为有些人就曾经跟我讲过，有因为他们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因为很冒失的鼓了掌，结果造成了自己很尴尬， 那显得自己很露怯的样子，其实完全没必要有这种担心，对吧？因为我就可以给大家这个告诉一个方法，你肯定不会鼓错掌，那就是在音乐家这个指挥家啊，首先要讲一下，如果听这个交响乐的话，指挥家没转身， 嗯， 演奏家没起立， 嗯， 演唱家没鞠躬的时候别鼓掌。因为你鼓掌迟点没关系，因为旁边的观众还觉得你是沉浸在曲目之中余音绕梁呢，他不会觉得你不懂，对吧？但你鼓早了反而会容易出错。 林先生给大家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这个 tips 啊，一个这个叫鼓掌这个说明书，说指挥家没转身，演奏家没起立，演唱家没鞠躬的时候别鼓掌啊！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心得，大部分人都没鼓掌的时候，你先别鼓掌，是反正随大流就行，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在就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啊，这种古典音乐会，您觉得多吗？ 应该很丰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应该品质不错的音乐会。 每天晚上， 基本上每天。 我本来想问您，是不是每周都可以有？您说每天。 基本上，很多的院线它是有一些月季的安排，在月季的旺季的时候，每天在北京地区至少可能有四五场音乐会。 嗯，是不是古典音乐会它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场地没有办法举行一个古典音乐会。 这要具体的分，因为古典音乐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嗯， 那你要具体的要去演出的形式化有很多种类。 嗯， 比如说如果是交响乐的话，那么必须是专业的音乐厅。那如果是室内乐，那只要有一个音响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就完全可以应付这样的一种状态。两三位音乐家就可以撑下来一场音乐会。所以这是和他的这个演出形式之间所关联的。这和这个是不是音乐厅不是很重要，因为音乐厅的话，因为它是经过专门的这种音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声学设计，那么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嗯，哎呀，我想问一个特别小白的问题，我觉得问出来这个林先生您别笑啊，就很多人这个去听古典音乐就是会有一个担心，怕自己睡着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曾经睡着过。 哦， 因为在一开始第一次听这个贝多芬的四重奏 OP135 的时候，整个四个章节，我其中三个章节是睡着的，因为我觉得总体来讲比较沉闷。 嗯， 但是因为是团队的这个成员嘛，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在一年之内可能听了四次的 OP135， 这在国内基本上是很难去有这样的机会的。但到听到后来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啊，其中有两个章节我能听懂了，我能理解这个 OP135 作为贝多芬创作的最后一首弦四重奏作品，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有很多自己的人生感受。那其中有几个章节可能谈到了他的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他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他的一些感受，就是开始音乐和你之间是有一种互动啊。那这种感悟力的话会让你对一个作品的理解就会提升很多。所以有很多作品就是可能一开始听起来是沉闷的，但是多欣赏它一定是有意义的。而且万一你睡着了没关系，只要不打呼噜你就接着睡，对吧？音乐如果它有一种催眠作用，那能让给你很好的一种休息，那不是也是好事情吗？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去听一场古典音乐会的话，或者是一场室内音乐会的话，把你的手机直接关机，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受到的这种刺激太及时了，你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大脑完全放空，说专注于我眼前听到和看到的这场演出。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那么深的门道，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只需要你放空自己，把自己的心灵交给现在在流淌的音乐就足够了，对吗？ 嗯，关于这个事儿的话，我还可以提一点，因为我们经常在音乐厅里看到一个现象，就有很多观众在拍照，甚至于做这个发 录像、 做视频的这个东西。 对， 首先呢，就是说真正专业的音乐厅，一定有 这个工作人员是不允许你去拍照和录像的，这第一点。 有一个小红色射灯在照你， 对对， 说放下你的手机。 但架不住有很多观众动作很快，是吧？所以有时候他也能会去干扰到别人，因为你手机的这种亮光会影响到整个后排观众的一些感受。那再有呢，就是说，微信这个发朋友圈这个事儿，万一假设说这个音乐厅它管得不太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你的声音在开着音量的状态下，一定是在静音的状态下，你去录这个视频是没问题的，因为最后你放出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声音的。但最怕就是朋友圈你录完以后，大约15秒的短视频，最后你回放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把音乐就是放出来，一下就会对台上的演奏家也形成一些直接的影响了。 嗯， 所以这是非常忌讳的。 是的。 所以假设你万一真的要去录的话，一定记得把你的手机要静音。 嗯，这个我觉得 把音量调到最低。 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北京的这些去看演出的观众真的是越来越素质越来越高了，而且也是越来越懂行了，大家其实都还是大部分还是非常非常自觉的，而且这也是对于我们台上的演奏者的一种尊重，最基本的一种尊重。那说到这儿呢，其实马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十一长假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这个非常期待的，而且很好的去走进音乐厅去听一场古典音乐或者室内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那林先生也跟我们梳理一下吧，就是在这个十一即将来临的十一长假，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您可以推荐的这个音乐会，来跟我们梳理一下。 嗯，好的。其实北京地区的观众可能比较幸运，因为音乐会这个曲目比较多一点。比如说，9月29号到10月7号，每晚在国家大剧院会上演大型的原创史诗歌剧《长征》。 嗯， 那这个创作的这个演出的创作团队和演出阵容在国内都是绝对一流的。 嗯， 水平很高。那在10月9号晚，那保利剧院，那中国唯一啊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将迎来第二十四届的这种开幕演出。 嗯， 啊，为了庆祝这个建党百年吧，曲目全都是红色的经典。 嗯， 那在10月2号晚上，中山音乐堂有一场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那曲目安排上有民族的一些经典，比如《梁祝》，还有约翰施特劳斯的4首波尔卡，还有几首芭蕾舞剧的经典剧目。那会是一场非常欢快的音乐会。那在天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10月5号晚上在天津大剧院有一场很精彩的音乐会，就是由著名作曲家谭盾老师创作的《敦煌慈悲颂》在天津的首演。这是谭盾老师历时6年10多次拜访敦煌之后的一个呕心的力作，相当于在舞台上用音乐的形式呢为观众展开一幅这个敦煌的绝美画卷。在河北的观众呢可以看一下在10月2号晚在保定的关汉卿大剧院，由中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演出的一个叫山上山下的一个音乐会。 哎呀，太全面了啊。让我们京津冀地区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真的特别推荐大家走进音乐厅去感受古典音乐的这种沁人心脾的对你整个身心的一种疗愈。那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问林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去想啊，说听音乐嘛，对吧？你看北京音乐台也有古典音乐的节目，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就能听？您个人觉得我们听广播，我们听用手机来听音乐，或者说我们稍微高级一点，我们在家里买一个黑胶唱机，和我们走进音乐厅去听，您觉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嗯， 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音响发烧友， 那 它的音箱都是一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比如说什么德国喇叭花，对吧？这样的一些顶级的音响。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现场音乐会和这些个像 CD 和这种数码的音乐产品，它最大的一个差异在哪呢？就相当于鲜切花和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花园里种鲜花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现场音乐它是有一种生命力的。 嗯， 它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很灵动的感受。 嗯， 那同时而且这种现场的这个氛围它有一种融入感，比你一个人啊，在安静的，因为很多欣赏 CD 人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大的房间里去听的， 它带给你的这种感受会更丰富。 嗯， 而且很多曲目呢，它是需要一个参与感的。有时候你可能通过台上台下的这样一种，就是哪怕是一种心灵层面的或者掌声层面的这样一种互动，就是你发现你和台上的演奏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关联感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一个数码产品的感觉。 说不定你在台下的时候可以在演奏的当间儿跟演奏者四目相对，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哇，这种生命力的这种传递会非常的神奇啊。那我也知道林先生您曾经是为文化部和美国的这个探索发现 Discover 频道制作了这个中国文化之旅的纪录片做顾问和策划啊。那么也想问问您啊，今后在古典音乐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领域，我知道您也在戏曲啊戏剧啊甚至是影视方面也有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一个布局，那您有什么规划和什么样的愿望吗？ 其实我对自己对这个话剧啊音乐剧啊电影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审美，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可以去参与其中，所以对未来呢，如果能够参与制作一部话剧一部音乐剧一部电影，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人生的愿望和规划吧。 嗯， 那对于古典音乐来讲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在国内推广和策划和组织高端还有高品质的这种室内乐演出。 嗯， 让古典音乐呢融入我们的生活，能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也知道林先生跟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个乐团四重奏啊叫琥珀也是关系比较紧密，那其实四重奏这种模式它就是古典音乐里比较轻的对吧，它相当于是一种室内乐。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听这个四重奏，然后琥珀这个乐团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好的，首先呢，这个弦四重奏在古典音乐里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不是轻的， 因为我在想它只有四个人嘛，就感觉好像人少一点。 因为这个从乐器来讲的话，中提琴成型的这个时间要比小提琴和大提琴晚。 嗯， 那么弦四重奏呢，它是由小提琴、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四把弦乐器来组成的。那它的曲目量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多的，就是说演奏家一辈子你演奏不完的。那么同时在古典主义时期的话，这些知名的一些作曲家，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贝扎特，这个贝多芬、莫扎特，还有海顿，是吧？门德尔松诸此类的，基本这些音乐家们，他一生中是一定要创作很多大量的这种四重奏作品的，经常是一部交响乐再加一部弦四重奏。因为在他们看来，可能四重奏就是一种浓缩的交响音乐，它四把弦乐器其实就是相当于四个声部延展开。那可能就是室内乐这样的一个室内乐团的一种形式，那如果加上其他的一些乐器的话，丰富起来就是变成交响乐团的形式。所以弦四重奏呢是古典音乐里最经典的形式啊。同时呢，因为它的一个文化底蕴要非常厚重，才有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种水平。那所以像琥珀四重奏至今的话已经成立16年了，那么他们也是唯一在国际上拿到了这个金奖的中国弦乐四重奏。他也多次创造了中国的弦乐四重奏的一些历史，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去聆听一场四重奏，可能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而且从音乐的音色来讲，最高级的音色叫奶油般的音色，那么琥珀四重奏呢就被欧洲的很多的同行被誉为具有奶油般音色的弦乐四重奏。 如丝般柔滑是吗？听上去非常有吸引力啊。也真的是希望借由林先生的这一份努力啊，这一份初心，能够让大家对古典音乐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兴趣，能够更多的去走进音乐厅，去亲近古典音乐，疗愈我们的心灵，也丰富我们的生活，开启我们的心智，从而获得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今天非常感谢林先生跟我们精彩的分享，我也感受到了，可能因为跟林先生的结识，我们未来呢会有更多的跟古典音乐相关的嘉宾来到我们乐行京津冀节目，跟我们分享音乐的五彩斑斓的世界。谢谢林先生， 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